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8点01分，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瑞。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15年12月15号星期二，现行机动车牌尾号是5和0。下面来了解今天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今天开始发售正月初5火车票，本周迎来返程抢票高峰。 北京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今天阵风可达6、7级。 昨天沪指大涨，重新反上3500点。 清华版学位证书发布，我国高校首次自行设计并印制学位证书。 今天的重点关注，您将会听到视频网站起诉广告拦截软件惹争议，看广告是不是必须履行的义务呢？ 朋友圈热传延迟退休时间表，人社部回应表格是假的。 大约在8点30分左右是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2016年北京公园游览年票今天开始集中办理。 高晓松杂书馆开门迎客，珍藏古籍加免费阅览预约火爆。 大约在8点45分左右，请听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老杨是团结湖社区出了名的好人，他开的副食店20年来义务为孤寡老人送货，赢得了社区老人们的信任和拥护。稍后一起来听老杨的副食店。 嗯，今天节目进行当中会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今天网络和电话开始发售正月初几的车票呢？短信请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孙畅、李瑞早晨8点钟为您介绍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今天白天晴，偏北风5级左右，阵风6、7级，最小相对湿度20%，白天最高气温4摄氏度。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50%，最低气温0下3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鲜资讯。新鲜资讯头条，首先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今天将开始发售正月初5的火车票，本周将会迎来返程车票的抢票高峰。 刚刚抢完回家的火车票，返程抢票大战呢又硝烟再起。根据2016年放假安排，春节假期是2月7号到13号，也就是除夕到初六。综合考虑往年返程售票的情况，预计节后的返程高峰将会出现在2月12号到2月15号，对应的网络购票时间是本周2到本周5。 另外，第二个返程高峰将会出现在元宵节后的2月23号和24号，对应的网络购票时间应该是本月的26号和27号。 此前部分列车因为全国铁路运行图调整或者线路改造施工等没有进行放票，近日铁路部门已经公布了大批恢复发售车票的列车，其中北京出发的列车由北京南到福州、北京南到杭州东等等，旅客呢可以关注12306网站和车站的公告及时购票。 另外，铁路部门12306图形验证码曾被众多网友吐槽不够清晰、辨识模糊等，铁路总公司也曾承诺要在售票高峰到来前去除这些不清晰的图片。不过北京晚报记者调查发现，12306网站验证码不清晰的情况现在依然存在。 新鲜资讯呢，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雾霾终于消散了，大风预警启动。昨天下午，北京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北京大部分地区将会有五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能会达到6到7级。 大风的到来吹散了之前连续好几天的雾霾天，出门戴口罩的人也减少了。不过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雾霾天气不少市民只习惯在室外行走时佩戴口罩，觉得进入室内就没事了，但其实呢，室内的污染可能比室外还要严重。 记者测试发现啊，雾霾天室内的 PM2.5 数值与室外接近，个别地方的室内数值甚至会高于室外。专家表示，雾霾是非常小的颗粒物，在雾霾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会慢慢的渗透进室内，因此呢，在室内同样要做好相应的防护，建议您对室内空气做净化处理。 新鲜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楼市方面。今年冬天北京的楼市也出现了厄尔尼诺，跟着暖冬形势出现了涨价的苗头。据北京晚报的报道说，二手房市场出现了隔一天卖价涨10万元的情况，而在新房市场也有个别项目传出了涨价的声音。 业内人士表示，仅从12月第一周入市的三个纯商住项目看，普遍出现报价上涨，涨幅最低是5%，最高则达到23%。分析认为，目前贷款利率已经接近历史最低点，楼市宽松政策仍在继续，年底的楼市必将呈现暖冬的态势。 当然，对于房价的走势，业内也存在不同的声音，也有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政策效力的减弱，北京楼市已经明显显现出降温态势，下半年成交量的逐步下滑态势可能会持续下去，新房的均价可能将维持高位，但二手房房价或将稳中有降。 此外，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要求化解房地产库存，通过加快农民工市场化，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为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革，扩大有效需求，稳定房地产市场。 对此，中国青年报认为，化解房地产库存会为城镇化发展带来旺盛的购房需求，但化解房地产库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周期，同时也不能掩盖房地产发展存在的问题。 新鲜资讯，再来关注一下股市。昨天市场啊，终于结束了上周的下跌行情，迎来了久违的大涨。昨天沪深两市小幅低开之后，便一路上扬，沪指重返3500点。受新股发行及注册制改革的影响，券商再度领涨两市，多只股票涨停。 除了券商板块，煤炭、钢铁、保险、铁路基建等几大板块昨天也表现不凡。 此外呢，继人民币成功加入 SDR 之后，中国倡导的亚投行也将会在12月底正式成立。亚投行首届董事会已将会在明年的1月份举行，这将大大的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可能引发投资者对于一带一路板块的投资热情。 继续浏览新鲜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工信部昨天表示，三年后省会主要城市的宽带网速要达到30兆，4G 网络全面覆盖城市和乡村。 工信部网站昨天发布通知，提出到2018年要建成一批全光纤网络城市，80%以上的行政村要实现光纤到村，直辖市省会主要城市宽带用户平均接入速率要达到30兆。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昨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消息说，2015年底前将取消定点医疗机构的资格审查，这就意味着定点医疗机构确认的步骤将会简化。 据介绍，依法设立的各类医疗机构，无论级别、类别和所有制性质，都可以对照条件自愿向社保经办机构申请成为医保定点机构，社保行政部门不再进行前置审批。 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取消社保行政部门的资格审查，有利于医药机构的公平竞争，也有利于将更多服务质量好、价格合理、管理规范的医药机构纳入到医保协议管理范围之内，为参保人员提供更加优质便利的服务。 新鲜资讯，再来关注一下，领取失业保险待遇有15家银行可以选择了。北京市人社局昨天发布通知，对申领外部城镇职工一次性失业金和农民合同制工人一次性生活补助费的，现在可以就近在代发银行中任选其一，领取失业保险待遇。 代发银行包括工商银行、邮储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等15家银行。据了解，代发银行提供领取失业保险待遇的形式包括银行卡和活期存折。此外，参保单位负责采集申领人的账户和手机号码信息，并统一报送。 继续浏览资讯，昨天清华大学自主设计的学位证书正式发布，这是30多年来我国高校第一次自行设计并印制学位证书。 新版的证书呢，采用了 A4 纸大小，融合了清华学堂、日晷、大礼堂等清华大学标志性符号，将于明年1月份启用。到时候获得学位的1000多名研究生将成为首批获得清华版学位证书的清华毕业生。 今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决定，从2016年1月1号起，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证书由各学校授予单位自行设计印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印制的学位证书将不再使用。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有外界猜测科学家屠呦呦的诺贝尔奖演讲稿能否进入中学教材。对此，教育部相关人士表示说，原稿术语较多，并不合适。 昨天屠呦呦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领取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顺利返京。在瑞典期间，他发表了主题演讲《青蒿素：传统中医给世界的一份礼物》，呼吁各方共同努力，延迟疟疾对青蒿素产生抗药性。 其实呢，诺奖演讲稿进入中学语文教材的做法已有先例。就在今年2月份，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说，莫言在2012年诺贝尔奖的致辞《讲故事的人》成为了语文出版社初中课本的新增课文。 教育部专家表示，教材编写是系统工程，不能仅凭据经验和感觉，应该讲科学性。对于选什么样的文章，也不是短时间就能决定的。 此外呢，最近有一篇名为《感谢青蒿，感谢四个人》的博文啊，是说屠呦呦这个获奖致辞在社交网络和微信朋友圈里面被刷屏了。事实上呢，屠呦呦在接受瑞典国王颁奖后，并没有发表任何获奖感言或致辞，网络上传播的致辞版本应该是网友的伪作。 接下来关注一个热点事件，学生食堂内烤串、火腿肠不算荤菜。近日广东省教育厅透露，广东发布关于学生饮食的新规，引导学生食堂合理安排膳食。 根据这份通知呢，烤串、火腿肠等腌制食品将不算作为荤菜，学校还将逐步取消销售对健康不宜的碳酸饮料、方便面等。另外呢，还对烹饪的时间、火候以及烹饪方式等做出了极为详细的规定。 有网友表示，鉴于学校的特殊性呢，给学生营造培养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意义非凡，希望全国都能统一。也有人表示支持这项好规定，不过关键呢还在于执行。 据了解，美国从2014到2015学年开始，就对全国所有学校实施了餐饮硬性规定，全面禁止垃圾食品进入校园。 新鲜资讯的最后，再来关注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埃及昨天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客机10月31号在埃及西奈半岛坠毁是恐怖袭击所致。 埃及民航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埃及方面对坠毁客机的调查将继续进行，直到得出最终的结论。对此，俄方拒绝发表评论，并强调俄安全部门确认空难原因是恐怖袭击。 今年10月31号，俄罗斯一架客机从埃及沙姆沙伊赫飞往俄罗斯圣彼得堡，途中坠毁西奈半岛，机上224人全部遇难，绝大多数是俄罗斯人。之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对空难事件负责，称制造空难是为了报复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鲜资讯，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在汇市报道之后是重点关注，您将会听到视频网站起诉广告拦截软件惹争议，看广告到底是不是必须履行的义务呢？ 朋友圈热传延迟退休时间表，人社部回应表格是假的。 好的，以下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资讯早八点编辑燕妮。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王文静。文静你好。 主持人早上好。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元指数的走势。 好，今天和明天美联储将召开本年度的最后一次议息会议，周四凌晨3点将公布利率决议。美联储本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即成定局。美联储12月16日升息几率已经升至90%。市场焦点转向2016年后的加息路径。利率决议公布后，美联储主席耶伦将举行新闻发布会。耶伦不仅要决定是否启动10年来的首次加息，还要在描述未来加息路径时考虑到市场的情绪。美联储将竭力避免金融市场对于利率决议做出过激反应。今年以来，美元指数处于高位震荡的走势，市场汇价已基本反映了12月加息的预期。市场对于美联储将于12月首次加息的预期基本被消化，美元多头后继乏力，美元指数在98下方震荡。昨天没有美国方面的数据，在周四美联储利率决议公布之前，投资者还需要关注周二出炉的美国11月季调后通胀数据，以及周三出炉的美国11月新屋开工总数，以及工业产出月率。美联储决议前，美元指数料将维持震荡走势，建议投资者保持谨慎态度。美联储相较于其他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差异将对美元指数形成有力支撑，但是不排除在加息靴子落地后，美元指数短期可能出现的回调，下方96.5一线将成为有力支撑。主持人， 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欧元的走势。 周一欧元时段公布的欧元区工业产出数据好于预期，支撑欧元。欧元对美元从日内低位回升，受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讲话的提振，欧元对美元再度上破1.1关口。数据上看，欧元区10月工业产出年率增长1.9%，预期增长1.4%；10月工业产出月率增长0.6%，预期增长0.3%。消息面上，德拉吉称，在欧洲央行推出了最新的措施后，预计通胀将回归目标水平，且不会延迟。如有必要，欧洲央行将加强刺激措施。他的讲话肯定了当前货币政策的作用，暗示目前暂不会进一步扩大宽松，但保留了在必要时进一步宽松的选项。欧洲央行在12月3日决议以来，欧元对美元反弹近500点，之前的跌势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在欧美货币政策背离的大背景下，欧元对美元进一步上行的空间将有限。不过在美联储决议前，欧元对美元将维持震荡，1.0到1.11区间将对汇价形成较大阻力。主持人， 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人民币对其他主要外币的市场牌价。 好，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44.95，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08.07，加元对人民币报在469.02，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62.57，英镑对人民币报在980.64，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3343。主持人， 好的，感谢文静。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的，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下面进入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走全国29省高速缴费不停车，就办中国银行速通卡。现在申办无需预存现金，便可获赠价值400元车载电子标签，畅享京津冀地区通行费95折优惠。详询中国银行4006695566。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在每个清晨中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早上8点就从这里开始。 资讯早8点，欢迎继续收听。 早上的8点19分，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8点。进入到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首先我们要来说的话题是视频网站的强制性广告，咱们究竟有没有权利选择不看呢？最近某家视频网站起诉了一款名为净网大师的软件，认为啊这款软件拦截和屏蔽广告，损害了其视频广告的利益，构成不正当竞争。 现在呢，这场视频强制广告与广告拦截之间的对峙呢，引发了关注。长期以来，似乎在网络用户与视频网站之间啊，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约定，就是您享受了免费的视频资源，就一定要履行被看广告的义务。 但是调查发现，网友普遍认为视频广告是干扰性的，尤其是随着电视剧综艺节目的热播，广告时间从15秒已经逐步拉长至150秒，甚至在视频播放中间会插播广告。超长时间的广告早已经让用户失去了耐心，这也是越来越多的网民使用广告拦截软件的重要原因。 然而随着视频网站的迅猛发展呢，大量和视频资源捆绑的商业广告也会投放，成为了这些网站的主要收入来源。数据显示，2015年第一季度，中国网络视频市场广告的收入已经高达41.1亿元人民币。 对于用户能不能使用拦截广告的工具，目前呢仍然存在着争议。有观点就认为，视频是免费播放的，如果广告都被拦截掉了，这会破坏商家的利益。但是也有观点认为，广告拦截只是一款工具而已，用户有不看广告的权利。 其实呢，广告屏蔽工具在国外的渗透率是很高的。2015年广告拦截报告显示，广告屏蔽工具在美国的渗透率是15%，在加拿大是20%，在一些欧洲国家呢则达到了35%，但在中国的目前渗透率才不足1%。 远远低于欧美国家。对此，法制晚报的评论认为，在商家肆意获取商业利益的同时，也该为用户多考虑一些，毕竟以牺牲用户权益为代价的盈利不会长久，而依靠广告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媒体更应该努力去做的是开拓新的盈利渠道。 接下来的重点关注啊，我们要为您聊一下这几天呢，一份名为人社部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时间表在微信朋友圈里边热传，不少人开始对照着这张表来计算自己的退休时间。可是人社部方面却表示这份表啊不是真的。 按照这份时间表呢，如果要在2019年退休，男性的出生年份是1958年，而女性是1963年，每晚出生一年，退休时间就延后一年，按照这一规律，以此类推。 但是相关负责人称呢，人社部正在制定的延迟退休政策是一份比较稳妥的方案，大约每3年才会提高1岁。这个方案的基本原则是小步慢走，逐步延长退休年龄，同时在延长退休年龄之前会建立缓冲机制，尽量减少退休政策调整带来的影响。 按照人社部今年初对外公开的时间表，人社部会争取在今年完成延迟退休方案的制定，明年报经中央同意后征求社会意见，在2017年会正式推出这个方案。方案推出呢，至少5年后再渐进式的实施，那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最早将会在2022年首次延长退休年龄。 延迟退休是当前最受争议的公共政策之一，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角度来看，学界普遍认为延迟退休呢是中国应该走的一条路。但是也有很多学者担忧啊，延迟退休会将中低收入的蓝领工人陷于更加困难的境地。

刘资讯，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冬天可以观赏冰瀑的地方。 嗯， 北京郊区流水量最大的瀑布是位于密云的京都第一瀑，位于黑龙潭以北3公里。随着气温越来越低，瀑布现在逐渐形成了冰瀑的景观。 京都第一瀑有一处坡度60到70度的冰壁，可以供游客们攀冰，但是攀冰需要借助专业装备，提醒大家谨慎参与。京都第一瀑位于密云张家坟村柳科峪，门票呢是30块钱。 那说到北京可以欣赏冰瀑的地方，还有桃源仙谷，景点包括一湖六瀑13潭。据网友评价，桃源仙谷拥有比较成熟的攀冰服装和器械。桃源仙谷位于密云南石城村，票价45块钱。 那么有想欣赏冰瀑的朋友，还可以去门头沟的双龙峡、密云的天仙瀑等地，大家呢可以再多了解一些。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 文化娱乐资讯，首先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的是我们北京电台的主持人大赛。广播新生代北京电台第五届全国主持人大赛，自从11月1号正式启动以来，报名人数是持续走高。截至目前，已经有来自北京、山东、山西、新疆、辽宁等20多个省市近2000名选手报名。 其中呢，不仅有现在从事播音主持工作的专业选手，也有从事演艺、教师、广告、记者、编辑、医生等各行各业的播音主持爱好者。 嗯。广播新生代的报名呢还在持续当中啊，只需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听友吧，点击我要当 DJ， 填写报名表格就可以了。地级市以上的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现任主持人参赛，可以直接晋级复赛。有一个咨询电话，你也可以记一下，8501-3038，重复一遍，8501-3038。 嗯，再来说一下北京最近的一个文化热点，这就是高晓松在微博上介绍的杂书馆。有网友介绍说呀，这个地方真是不错，看书免费，喝茶免费，连停车都免费。那么在这儿，我们也要为您介绍一下。 哎，近日开张的这个杂书馆啊，是位于朝阳区崔各庄红场设计创意产业园内，乘坐地铁15号线，在马泉营站下再走10分钟就能够到达。 杂书馆呢，分为新书馆和国学馆两个区域，藏书100万册。新书馆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出版的文学、历史、哲学等图书，共计20万册。在儿童阅读区域呢，还有小人书。 那么除了新书馆，杂书馆的真正宝贝啊，其实都在这个国学馆里，包括清民国期的期刊馆、民国图书文献馆、现装古籍馆等等，一些珍贵的文本可以向研究者开放。 据北京日报报道，这些百万藏书并不是高晓松收藏的，而是几位神秘藏家用30年的时间收藏的。他们呢想把这些珍藏和公众免费分享，但是不愿意抛头露面，因此就借高晓松来出任馆长。 哎，这一举措、啊、确实带来了名人效应。高晓松的微博粉丝啊，那是有3756万之多。 嗯， 很多书友最初也是通过高晓松的微博上知道了这家书馆的。 哎，我们要提醒您一下，杂书馆实行预约制，平日每天限流是100人，周末限流500人。根据杂书馆的微博介绍，预约电话是8430-8727，8430-8727。 嗯。说完了这个新开的杂书馆，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健康的跑步步道啊。朝阳公园开设了跑步服务站。据新京报的报道说，朝阳公园里有一条长达6公里的健走道，每周末都会吸引大约2000名跑步爱好者。近期呢，公园为这些跑步爱好者特别开设了跑步服务站。 据新京报报道，朝阳公园的跑步服务站呢，位于5号门入口处附近，可以为跑步爱好者提供存包、洗浴、体能训练和跑步赛事报名等一条龙服务，每周还会组织2次跑步活动。 朝阳公园的健走道是继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健走道之后，北京在4环以内的公园中修建的最长的一条，共有4种长度，从1公里到6公里不等，全程都是由绿色环保的纳米材料制成。朝阳公园的门票5块钱。 再来关注一组演出资讯。明天北京发明协会呢将会举办首届发明音乐会，展示20多项乐器专利带来的新音乐感受。 这次音乐会的一个亮点啊，就是失传千年又重获新生的古乐器佩柱演奏。此前的这种乐器曾作为国礼赠送给西班牙王后，这种古乐器曾经失传千年，民间乐器发明家采用现代科技使其获得了新生。 北京日报报道，音乐会呢将安排歌舞、器乐演奏等节目14个，其中多件创新乐器获得了国家专利。北京发明协会的负责人表示，音乐会面向社会公演，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到场欣赏。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6833-7026来报名，重复一遍电话6833-7026。音乐会举办的时间是明天下午的2点半，举办地点是位于潘家园附近的人卫酒店1层多功能厅。 再来关注来京演出的外国团体，乌克兰国宝级团体拉维沃男声组合本周日在北京音乐厅举办演唱会。 这个团体啊由7个人组成，在去年春节的时候，他们曾在北京卫视的春晚当中亮相，唱了一首《青藏高原》。可以说他们的特点呢是发扬了阿卡贝拉唱法，这是一种纯人声合唱的方式，连乐器伴奏都由人声来唱出。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来听一段乌克兰的这个组合在去年北京卫视春晚上演唱的片段。 接下来这几位乌克兰小伙子这个汉语发音还是比较标准的啊，可见下了功夫。那么这个男声团体呢一直致力于用有趣的方式编排音乐，他们演唱的歌曲包括乌克兰传统民歌、当地的流行歌曲和其他国家民歌等等。 如果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听一听啊，这个演唱会，这个演出团体本周日晚上在北京音乐厅演出，目前呢还有最低80块钱的票。 刚才说了来自乌克兰的特色团体，再来关注韩国幽默歌舞秀，这也是国际演艺市场上的一只奇葩。名为涂鸦秀的节目将会于12月24号登台天桥艺术中心舞台，演唱会是演员呢是一边跳舞一边画画。 在表演的时候，这4名演员呢会穿着布满颜料痕迹的工作服，在半人高的画板前面一展酷炫的涂鸦技术，有的时候呢用画笔，有的时候直接在手掌上倒满颜料涂抹在这个画布上。 每隔几分钟舞台上就会出现一幅巨大的图画，迈克尔杰克逊的头像、李小龙的头像、猛虎下山图等等，如此神奇的创作，观众呢也可以亲身体验一把，因为节目特别设置了互动环节。 这个涂鸦秀这场演出呢已经在47个国家表演过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演出将从12月24号持续到27号，截止到昨天晚间呢，只有27号还有最低80块钱的票了，剩下日期只剩下最低180块钱的票。 再来关注一条外地的文化资讯，近日三峡库区的一处古坟坝遗址取得重要的考古发现，出土陶、瓷、铜、石等各类遗物及标本近1000件，时代涵盖新石器、商周、汉、宋元、明清等多个时期。 据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介绍说，遗址位于三峡水库的消落区，长江水位的反复消涨对遗址形成了一定的影响，该院从今年7月份开始对这处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重庆文化遗产研究院的专家表示，遗址堆积从新石器时代延续到明清时期，为三峡地区聚落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好了，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37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刘慧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资讯早八点，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全红月，请全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状况。全工您好。 哎，您好。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啊北京这个天气状况。 昨天夜间这冷空气终于是横扫了全市，目前呢全市能见度啊都在这个20公里以上，不过呢北京南面像河北的涿州和定兴啊还是大雾弥漫，能见度啊不足200米，还需要等待1个小时以后啊才能好转。那么这次冷空气啊势力比较强，今天呢可以到达长江流域，所以华北黄淮地区的雾霾呢也会消散。 今天白天呢，主要就是风力比较大，一般风力呢可以达到4到5级，阵风啊有6到7级，所以呢，大家呢外出呢还要注意啊，防风保暖。 嗯，这是今天的状况哈。那接下来的几天，北京的天气会出现一些变化吗？雾霾天气会不会再度来袭呢？请全工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夜间呢，首先是北风还会持续，明天上午啊还有4到5级的偏北风，那么明天下午到傍晚，这个风力啊就会逐渐的减小了，后天呢风力也就不大了。那么这种晴朗的天气啊可以持续3到4天，但是到双休日啊，随着气压涨的减弱，这个偏南风啊开始这个北上了，大气透明度也要逐渐的转差，但是呢这个雾霾还不会啊太严重吧，这么一情况。 就是本周的这个工作日应该天气还都是不错的，周末呢可能天气稍微略差一些哈。 对， 好，非常感谢全工给我们做的详尽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感谢全工。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偏北风5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小相对湿度20%，白天最高气温40摄氏度。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50%，最低气温-3摄氏度。 今天傍晚时天气预计晴，偏北风4-5级，阵风6级左右，气温3到1摄氏度。 今天白天最高气温40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3摄氏度。 今天白天呈6区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再来看一下登山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呢，北京有5级左右的北风，山上风力更为明显，登山气象指数为4，今天不太适宜您登山。 未来两天本市呢都有明显的北风，洗车气象指数是3，也不太适宜擦洗爱车。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路况资讯。 路况信息，路况。 我们在路上呢。 你这是什么好玩意儿？能听音乐还能接电话？ 蓝牙音箱呀。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能免费送。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腰痛药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又到年底加薪季，双薪问题人人议，京东金融告诉你吐槽双薪没意义，下载京东金融 APP 尽享红12翻倍季，双倍利息等着你，爽赚双薪倍容易，快下载京东金融 APP。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接下来马上来连通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王洪泉，请王洪泉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路况分析。洪泉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听众好。 嗯， 今天是周二，尾号限行是50，目前全市路网处于中度拥堵，东西二环、东西三环南向北车多，北部二环、三环东西双向目前全线也是红色的路段，北四环、北五环西段的外环方向车流非常集中，联络线方面压力更为突出一些，西直门北大街、西门桥到西直门一线由北向南，德外大街由北向南都是行驶缓慢，可以适当选择动物园路绕行。西部辅食路地缘桥到定慧桥，莲石东路莲芳桥到莲花桥也是进城方向车行缓慢，东部的京通快速进城方向以及通惠河北路的东向西全线目前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另外受雾大影响，目前北京管辖内大广高速出京方向求贤至于发南封闭，京港澳高速双向刘立河至刘立河南封闭，京昆高速双向大建路至镇江营是封闭的。好的，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王洪泉给我们带来的最新路况分析，是由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为您提供的。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老杨的副食店。 2015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今天记者来到了水队的社区，一间三四平米大小的副食店。这副食店地儿虽小，但来的顾客那是一个接一个。因为这家店的老板56岁的杨新兴可算是出了名的好人， 他的人特别耿直， 货真价实，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他不多收。你看这买奶原来是27，现在25。 上电视 哦，不上电视 啊，不上电视那行。老杨那个老年人体力弱的人送货，每天推着车子服务。 正在我和几位顾客聊着的时候，水堆子社区的张大爷来了，进了副食店的门，张口就问杨新兴去哪儿了。原来啊，老爷子刚睡醒午觉，没人聊天，下楼来找杨新兴聊天来着。我赶紧跟上去，想问问张大爷，你说这副食店的老板杨新兴他有什么好的，还得让您这把年纪下楼特意来找他聊天？ 我今年93，现在我说一波不好听的话了，有他这吃什么都痛快，真的。他比我亲近一点亲，为人们服务啊，真正共产党员。 对，他不想呢个人的利益， 他考虑别人。 故事讲到这儿，可能您要问了，这杨新兴到底在哪儿呢？怎么还没出现呀？您别着急，他去给13号楼的李大妈送酱油去了。李大妈腿脚不利索，他想买啥的时候就打个电话，杨新兴就给李大妈送上去。哟，这老杨回来了，骑着他那辆标志的爱心三轮车。 这个我看这车把上写了个为人民服务，这个三轮车您用来做什么呀？ 用来就是义务送货，就是 义务送货， 就是送货，就是给 人家送货都得掏那个外卖钱或者送货的钱，您不要。 这个是你哪怕是一瓶酱油或者是一袋挂面，我绝不说给你加钱似的，因为这是我的承诺。 团结湖的水堆子社区是出了名的老年社区，孤寡老人很多。20年前杨新兴开这家副食店的时候，就做出了免费为孤寡老人送货的承诺，这一坚持就是20年。而且每送到一户人家，杨新兴也不是放下东西就走，他还陪老人聊聊天解解闷。 老人定了多少时间，说你给老人送货，不定什么时间你就什么时间，因为老人事儿很多，有时候他上厕所，有时候他可能拉了一裤子，或者他说有点别的什么事儿，中午你不能去，或者早上你也不能去，有时候你不能打扰他的生活，陪着老人聊聊天，老人想什么。从我做这么多年，我说真的，我送走了好多老人，说真的确实需要这么一个人做这个行当。 这正和杨新兴在副食店门口聊着，8号楼王阿姨的儿子过来了，他来副食店买包盐，一听杨新兴聊起免费为老人送货这事儿，他也要夸上两句杨新兴。 对，我不就那点儿住，就我母亲这儿在这儿住，要买个鸡蛋什么的，买个其他东西奶了，全帮着弄，尤其是刮风下雨，有时帮着搀着扶着送上去。回去我母亲也跟我们说过，也说过这事，就得感谢他们。 56岁的杨新兴是个老党员了，当年在河北老家当兵的时候他就入了党。1989年从部队退伍的老杨带着媳妇来北京打拼，从此便在团结湖水堆子社区开了这家3平米的副食店。开副食店这20年来，如果说让老杨觉得最党员的一件事儿，还是2003年非典期间他做出的商品不涨价的承诺。 说北京要封城啊，那个鸡蛋当时是卖1.7，他一下干到3.5了。那个六里屯一个卖鸡蛋的是一天挣了8万块钱。一个东北卖大米的一修补他挣了12万，那人们抢啊，刚才都疯了都。因为我作为一个党员来说，第二天我一开门说真的，我给人民承诺，我说我保证不涨价。我说 你这不涨价的话，那其他人 抢啊。接着后来我这个控制不了这局面，我把我都写了个告示牌，市民同志们，目前北京市场上米面油鲜蛋货源非常充足，由于大家疯狂抢购，价格猛涨，请大家保持冷静，坚持1-2天，本店仍按正常价格供应大家毫米。新兴副食店2003年4月23日。 杨新兴原价卖货的行为 极大的稳定了市民的恐慌情绪，1000多居民没有出现抢购的现象。如今杨新兴写的这块安民告示牌被首都博物馆作为现代文物永久收藏，以纪念那个非常的时期。 这咱们一言一行，咱们虽然是个普通的共产党员，说你也得时刻维护这党的威信和形象，说真的，说虽然社会上有负面的，说但是主流是好的，说你说我啥都啥，说你说我你、啊、 谁说他啥， 好多人说他傻， 好多人说他傻。 雷锋精神永远不过时， 所以现在都是抓钱的机会，他啥也没 说。说杨新兴傻的人不是外人，正是老杨的媳妇儿。他对老杨做的这些事儿是又爱又恨。 他为了社会做点什么，我也支持，因为他愿意干这个，因为他心脏也不好，我也不愿意让他老是蹬着个车出去进里。他说我愿意蹬着这车，蹬着车他高兴。你说一会儿送这个，一会儿送那个，哈里来一个老头儿，他也送，逛街逛的。那天买东西上那里买会儿东西，也给人送到家，到这儿家，老杨我歇一会儿，他说我送你家去吧，拉着人家送着家去的。其实他，哎，怎么说呀？他愿干他都干呗，反正我也管不了他，随他去，他愿怎么怎么着。嗯， 别看老杨的媳妇儿话虽这么说，可老杨偷偷告诉我，之前捐给黑龙江最美教师张丽丽的那10000块钱，还是媳妇儿先提出来的呢。 说他能为学生能献出自个儿的生命，那咱们普通人那为什么不能跟他做点事儿来，说真的。后来奶奶商量商量，说别的咱也没办法，那咱们看看他去吧。家里有10000块钱，奶奶揣上了，奶奶就坐的火车，坐的火车，坐的硬班车，等着 坐了硬班车从北京去了黑龙江、 去了黑龙江。当时到了这个冰城，下了车不，其实都懵了，也不知道东南西北的。后来在一个好心的警察帮助下，才找着这个医院，说张老师还没脱离危险，正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他们一听这个，我装着10000多块钱，我说那，我说把这10000块钱，我说用老张老师看病吧，咱们只能也是尽这点心意吧，说真的，是吧？当天晚上咱们买了票，咱们就回来了。 如今每到国家遇到洪灾、雪灾、地震的时候，老杨都会捐款。算下来，老杨已经捐了10多万块钱了。老杨这个3平米的副食店挣的钱不多，但是老杨却说，他生活的很快乐。 放着善良。 好，听完了今天的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之后呢，我们再来公布一下今天互动环节的答案。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今天网络和电话将开始发售正月初几的火车票呢？答案就是正月初五。恭喜手机137尾号5071的这位听众，您获得了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稍后我们的编辑会与您取得联系。 那么除了今天抢正月初五的火车票啊，我们还要提示您，根据2016年的放假安排，春节假期是2月7号到13号，综合考虑往年返程售票的情况啊，预计节后的返程高峰呢将会出现在2月12号到15号，那么对应的网络购票时间也请您记一下，那就是本周二到本周五。 另外还有第二个返程高峰啊，将会出现在元宵节后，也就是2月23号、24号，对应的网络购票时间是本月的26号和27号。那没有买到车票的朋友，咱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到时的临近日期。 最后再给您提示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偏北风5级左右，阵风6-7级，最小相对湿度20%，白天最高气温40摄氏度。 夜间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偏北风4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50%，最低气温-0.3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是35到55，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好了，到这里今天的资讯早八点节目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节目编辑燕妮、刘慧，主持人孙畅、李瑞，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呢，您将听到由王然和冰冰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明天早晨的8点钟，我们再来一起品味北京的资讯早餐吧。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如果风儿是快乐的，叶子的眼睛是透明的，心事，心事。快乐的， 心事快乐的。